色黯然，灯火闪了，生活还依然。在这陌生的巷子里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，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。海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，时间被寂寞啊拉得好长好长啊，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，没有尽头。这星空多美啊，银河刻画一个容颜，我在戏中笑着离。总是让人相信等待，没有意外，结局多凄美啊！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，我在戏中刻站立，亲爱的你在哪里？我想念。 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眼看时光倒流，画面轻舞依旧，停在马路灯后，绿灯等过了头，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。天黑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

郑中基的这首歌叫做卸不下的行李，而接下来会听到来自于陈倩倩的蓝颜知己。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有所谓的知己，当然有一些是蓝颜知己，还有一些会有红颜知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好像生活能够带给你的，除了你的爱人之外，除了你的亲人之外，好像朋友，所谓这种异性的朋友是非常特别的存在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蓝颜知己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梦醒了总有一个改变。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无悬念。知己，心有灵犀，你借我的心事，我懂你的来意。蓝颜知己，我们的秘密，特别的你藏在心里，不会忘记。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，